锵锵三人行， 你们好， 广美， 嗯的， 今天这个广美一来啊， 就 跟我说说咱们已经无聊到要讲这么无聊的话题了吗？但是尽管这么无聊啊，他刚才还是用2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9个小时 才能看完的一个长篇。 没有这个长篇， 你居然看完了？ 不是，我没看完，我当然没看完。没有，据说这个长篇要花7个小时才能够全部看完。 差不多吧。 但是我现在还不断的非常懊恼，被他们设限。他们说哦要看一下这个帖子，我想说啊要看你哦好吧，很久没回来了嘛，想说想知道大家在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就上去看看的那个帖子。我竟然花了2个小时去看这些。 你要说无聊，你好比咱们这个南方周末， 对啊， 有水平的报纸， 多严肃的 整整一整版，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 嗯， 这个我上网不算太多，我主要是放凤凰网，具体说主要上凤凰网锵锵三人行的小范围啊， 所以咱不知道丢砖块了 天涯社区这个事情。我看 闹得很大， 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为什么像南方周末拿这么一整版来去讲这个事情，说的这个故事可能有些不是网友的朋友，咱们可以说一下吧。说网上经常有一些奇人，在这个今年2月22号开始，一场大戏在这个天涯社区轰轰烈烈上演，看客多达几十万。有2个主角，本身先有一个，这个人一早就有，听说2004年这个人就老发帖子，叫一夜情，网上的名字， 网友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一夜情。 哎， 对， 是吗？ 对， 看来你觉得是男的女的？是女的吧？ 是女的， 上海的。那么他自己呢，就感觉就是，他宣称人分成3、6、9等，人是分贵贱的，因此呢，他极度鄙视那些农民呐、民工啊，那些外地人呐。比如说，他说这个，你看这上海街头这民工，他不穿鞋，比世界上最土的国家这个土人还要土，是吧？真丢人。然后又说上一个大学去看，他发出那种好像来自外星的那个感叹，哇呀，说怎么4个人能住一个房间，4个人共用一个洗手间，这是什么世界啊？哎，就开始了。往往像这种你瞧不起穷人的人呢，当然就会受攻击。 对， 但是呢，不管别人怎么骂他，他一直非常耐心的，不慌不忙的在解释，说你看我这谁叫我收入高呢？谁叫咱品位就高呢？说这人他确实是分层次的呀，就是这么的。网友就气得也没辙，说是后来，说最近，人家讲嘛，打击傲慢的只能抽取其傲慢的资本。终于一个高人登场了，这个大侠的名字叫北纬67度3，叫北纬六十七度三，根本不是说你什么瞧不瞧得起穷人，直接就是说。你算什么上等人？我们上流社会的人最瞧不起的就是你这种假装高贵的人。然后就开始拷问他，问他问题哈，戴什么手表？ 像周九条问了他9条问题。 对， 而且提出一个从来咱们不知道的一个概念，原来这个有一些秘密，有一些地下的这个贵族阶层，他那意思啊，有钱人你可不等于贵族。什么？你姓沈吗？你姓周吗？你姓顾吗？ 姓陈吗？ 你姓陈吗？反正就是说，中国有就华人嘛，有6大世家。说你要真认识什么上流社会的人，我告诉你，我是汝南周家的，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这北纬67度3，从此就被人们称为周公子。这周公子就是冷酷无情的。开始说，你看啊，这周公子说，这个一夜青曾经说，他说我的家里人啊，一眨眼的功夫几千美元就花掉了，几乎每2到3天就得坐一回飞机，从欧洲的俄罗斯到美国的3番，一个月的机票钱都要好几万美元。我们家有钱是吧？直到北纬回应，周公子回应说我们坐飞机从来不买票，因为我们坐的是私人飞机。然后说，而且真正的贵族不说3番，我们说圣弗兰西斯科，而且这个我们从来不会去什么俄罗斯，自从沙皇死了之后，莫斯科就再没有贵族了。然后周公子说，我告诉你我去哪儿呢，说我去这个中非草原打猎，去阿拉斯加钓鲑鱼。你也说说周公子讲的这个上流社会的一系列。 你太厉害了，你基本上3分钟就把我昨天晚上花2小时看完的东西已经。 但是你也看不完是吧？那7小时的东西。 看不完，因为他其实他已经，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楼主这个铁主啊，他多半贴的都是周公子的文章，他并没有把那个一夜情小姐的那个文章贴出来，所以其实我很难去评断说这两个人到底说这个一夜情到底讲了什么那么极端的话，让这么多人追着他穷追猛打。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说，在里面有一段。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其实这论战才经历四天而已，但是你看起来就像那种真的是三天三夜这样子不停的这么昏天暗地的对打，然后竟然还有一个 research， 就是一个问卷调查，你相不相信周公子是确有其人的？嗯，你相不相信真的有这么一个贵族，这么一个姓周的公子存在？ 你看了两个小时之后，你的答案 ？OK， 我先跟你说网上的答案，80%的女性认为有。是的，真有其人。 他们是希望有， 每个人都喜欢钻石周老五。 对对对，他们是希望有。 80%的男人就不置可否。 嗯，那这话不好说。 是，这话真是不好说。但是对我来讲呢，当然是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但是就是说，至于他的所谓的这个贵族身份，他的所谓的上流社会这个身份，我画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问号。这个所谓的神秘六大世家，既然它是神秘六大世家，我相信不会有人知道，可能那个六大世家自己都不知道。哦，原来我就是那神秘六大世家。还有就是说他出来的，其实很多人很兴奋的，就是关于这所谓的周九条。你穿什么样的衣，你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对，你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你戴什么牌子的手表，你开什么样的车子，然后你听什么样的音乐，你在哪里听，就是说其实是他丢出这九条问题的时候，我也蛮拭目以待，就是我想知道一夜情怎么回答他。但是一夜情基本上就是看到这九条问题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基本上就是那种闪闪躲躲的，不愿意正面的回答。那没错，周公子在这段上面真的是击败他了。但是后来我就非常期待，那周公子说说你自己开什么车吧，说说你自己听什么音乐，说说你自己穿什么衣服，说说你自己戴什么首饰。但是基本上他的答案呢，我只能，我们中国人说50步笑100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关系真的就是50步跟百步之间的关系。 周公子说，周公子问叶青说你开什么车，叶青说我们家开凌志，周公子的回答是说那个开那个 BMW 和奔驰的啊， 都是暴发户， 我们家开的是雪佛兰白色的，说贵真正贵族得开这车。然后说问叶青养狗吗，叶青我怕麻烦不养狗。然后周公子说一小姐怎么能不养狗呢，不养狗咱们贵族怎么去打猎呀？ 我觉得有一句话，英文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很常用，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在介绍一些特别昂贵的餐馆，特别昂贵的酒店，特别昂贵的那种消费品，比如说衣服，像帽子，比如说最贵的帽子啊，世界上应该是巴拿马草帽。因为巴拿马草帽最好的帽子是能够揉起来在手上成一团球状，再张开。 对，我买过，是 你买过，是 吧？是那样。 像很多这种， 你是贵族哦。 对，那 上流社会啊你。 原来您就是鲁南的周家。 我在墨西哥买的，就墨西哥农民赶集的农贸市场，是能揉一团。 对， 再张开都皱 了。然后呢？像啊，那你还是皱了，那就不行了。比如说像种种这种消费品啊，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你问你要不要问他多贵，比如说你问这比如说住这晚酒店得花多少钱，你一问就表示你消费不起了，有这么一句说法，这么一句俗谚。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呢，它背后还有个意思，就是说有些很贵很贵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去问你有多贵啊，你要花多少钱呢、啊？你不能问这个问题，你一问这个问题你就露馅了。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就表示你担心这个消费的问题，就担心你是不是消费得起的问题。真正大把钱没处花的人呢，他们是不会关心这种问题的。所以我看了，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啊，我自己在我那个节目倒没说，我也看了一下。 你这网络天下这个， 我没网络这个。 人家有网友说这个帖子叫行走论坛，此皆独尊呢、 啊。这也叫独尊呢，我的天！那看完之后，我的感觉，我没花7小时，我也一个多小时把它很快的扫一遍。 那你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然后扫完之后 懊悔吧。 很懊悔。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这些人都是一些就是那种要到了一个很贵的店要问价钱的那种感觉。你懂我意思吧？ 懂， 就是、 完全理解。对， 周公子， 你这里不是这个，就是不是喜欢跟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这个东西多少钱才能取决我要不要买。 对， 我这样子讲吧，就是说无论周公子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贵族，因为其实人家也没说他自己是贵族，他只有一直说我们上流社会，我也不管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上流社会，但是我必须讲他其中有一句话非常的中肯，就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一脚踩进这个论坛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易小姐呢她歧视农民，你看不起下等人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你不要代表我们，因为你并不代表我们上流社会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就相当的中肯，是不是？就是说这是你个人的行为，个人上，我觉得这个易小姐可能在这方面她是一个思想有偏差、道德有偏差的一个人，但是她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的人， 对， 不管是上流社会也好，中流社会也好。 绝对是这样。 所以 你比如说你要说贵族啊，那我必须讲一下什么叫做贵族。 贵族有几个？梁公子说说自己家里。 没有，我家里，我家那个这个提下尊荣是吧？这个所谓的贵族啊，比如说常常讲血统，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周公子就讲血统了，他说他是什么家？ 鲁南州家 讲血统。这个其实你只要讲血统的贵族啊，就不需要再去讲穿什么衣服了，是不需要讲衣服，不需要讲穿。戴什么样的牌子的手表，听什么样的音乐，你只要是血统出身的贵族，你还讲这个干嘛？你想想看，我举一个例子，欧洲啊，到今天都还是王室的传统，有些王室呢，他已经不在政权上了，对不对？比如说曾经雄霸欧洲一时的一个大的一个王室啊，哈布斯堡家族呢，他们现在每年呢、他的家族后人啊，还都会每年会有个日子会会面。然后这个会面那一天呢，其实也是全欧洲很多这种贵族啊，他们相会认识，介绍一下大家的后代啊，这什么伯伯，这什么叔叔，哎呀，这波旁王朝的谁谁谁，来结识一下，是这种场合。他们的家族的人穿衣服啊，因为我曾经见过一回有这个片子在拍他们啊，很奇怪，穿的衣服就很普通，很朴实，他真的是买那种便宜的衣服穿，但是到了那就。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族成员呢都会在这扣一个小小的 徽章， 徽章那个徽章要贴得很近才看得到，那个徽章就是哈布斯堡的双头鹰徽章。这个双头鹰你如今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这些过去他们家族统治的帝国首都是到处都看得到，看到那个徽章就是已经说明所有的事情了，你不用去问他穿 什么。 我就是这么意思啊，哥们。 我以后上哪儿也带着名牌， 对不对？然后这美女就都过来了。 对对、哎、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周九条到后来还问呢，那你们家有游艇吗？我怎么觉得这俩都像暴发户啊？ 对，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你们家有游艇吗？你们家养赛马吗？你知道一匹，你们家不可能养得起纯什么血的 赛马， 阿拉伯赛， 这就是说一年得$1,000,000呢。然后就是那个叶青就说：“周公子，你不劳而获。”周公子是就是说悠悠的说嘛，说我们上流社会是不工作的，都是花的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财物，我们只需要找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哎，这样我们就能生钱。然后到最后呢，就是结案陈词，说叶青易小姐，你是个极端向往上流社会的小白领，可惜你从来没见过上流社会的生活。真正上流社会的淑女是低调的、有教养的、包容宽厚的。草鸡就是草鸡，永远变不成凤凰。我本不想这么刻薄地对待你，可是你的恶劣表现会让不知真相的人误会我们上流社会的。我们这圈里没你这种没教养、不知羞耻、吹嘘、虚荣的人。然后叶青到最后呢，说我本来就是平凡的人嘛，是靠自己劳动赚钱的人。然后呢，还说就说那个喝咖啡啊，这周公子还说叶青因为说啊，说他经常喜欢自己在家里煮咖啡。或者到上海这个五星级这个 花园 酒店什么咖啡厅，周公子说：“天哪，我们上流社会是从不喝咖啡的，我们就喝茶。” 好险，我们今天都喝茶。 虽然是茶包， 这个事儿是好多像我也同意你们觉得挺无聊，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反映了什么。以我感觉啊，当然我是低流社会里的，但我很怀疑中国现在有，如果说他指的是中国的话啊，我很怀疑现阶段的中国呀，有什么所谓上流社会，我很怀疑，就类似英国什么哈布斯堡，因为有一件很关键的事儿， 咱闹过文化大革命， 对， 难道有哪个家族，他说这贵族多少代三代换血的，难道有哪个家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逃过了红卫兵的那个铁掌吗？ 对， 是吧， 所谓的富不过三代不知衣食啊，这个不是富不过五代，而且是像这种传统其实在中国我觉得基本上是断了。我看到今天中国不客气的说一句，当然有很多富豪，也有很多有品位的富豪， 嗯， 也有某种的上流社会，但那个上流社会跟这个讨论里面投射出来的那种贵族式的上流社会是不一样的。这种上流社会，我们现在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消费杂志里面投射什么上流社会如何如何，怎么样叫高消费，怎么样怎么样，你都觉得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嘛。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个，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传统已经断了。那么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像阿成呢，我记得几年前看他写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说现在的中国人，比如说写信啊，写小说的人写信，丰乳肥臀这样子写的信，总是写得特别的糜烂，写的就是这女人身材都好得不得了，这三维数字夸张的跟什么似的，都是这样子来写法。他这是什么？这就表示你寒酸。什么叫寒酸？就一辈子性饥渴，没碰过女人，想象出来不就这样？他是等于是满汉全席也是这种概念底下产生的东西。香港最流行满汉全席的时候就是80年代，一大堆地产黄这个金融市场暴发户的年代。什么叫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就是一堆你吃不下，而且又很难吃，而且又这个每样东西都奇奇怪怪，来源非常稀少的东西嘛，就是如此而已嘛。所以呢，凡是喜好这种格调的东西，就表示你爆发，你过去没见识过，你现在有了，你想见识，于是才会搞这种东西出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所谓的上流的消费啊，有时候啊是让人有一种泛滥或者是太撑了的感觉啊，就是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在街上走，有时看到一些人，大概看样子很有钱，他是从头到尾都是名牌，有时候是同一个名牌，那么你就知道这就是撑的了。就是吃的太撑了，吃的那么撑就是过去饿坏了，懂吗？这什么叫做得其神呢？比如说刚刚说上流社会啊，上流社会或者贵族是不是真的是不工作呢？这是大错特错，他们是要比别人还要努力工作，家里越有钱他越要努力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在近代欧洲啊，经历过一个观念上很大的变化，就过去不工作是个地位身份的象征，我不用工作就表示我家里有，我是自由人。但是后来呢，因为整个社会观念变了，就瞧不起那些世袭的那些有钱人跟贵族，所以他们每一代后来的继承人啊，他更要在事业上有一些表现，他才认为他配得起那个家族的血液跟那个传统，他才配得起他世袭下来的财富跟地位。 嗯， 那么特别是有很多人呢，他就算工作，他不是为了挣钱啊，他是干什么呢？比如说，像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像英国王室的传统，你会发现英国很奇怪，英国是接连几任的王子的继承人啊，都去从军，都去当海军。 嗯， 这是为什么？而且是从低做起。这就是因为他们也想证明说，我虽然是个国王的继位人啊，但是我也是能够在前线打仗跟士兵睡在一个舱里头的人，一起大被同眠跟同袍在一起，是这样的人。 他往往这种真正，你比如说这个英国那个哲学家罗素啊，我就看他那传记啊，就罗素一生中啊始终在两个追求之间矛盾，因为这是真的贵族，他们家族是从这个英格兰当时就开始，就等于帮这个国王打天下的。 对，他是上议院。 那么这么一个家族培养出来的孩子，他说我一生在两极之间摇摆。 嗯， 一方面呢，我想去对一些高深的问题啊去做钻研，比如说数学、哲学、逻辑，这是一种冲动。我老想去躲进书斋去钻研这种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呢，罗素这个家族他是感觉要为国家负责任的， 对 国家的安危兴亡， 对 黎民百姓的生活，包括反对战争，这就是我这个家族成员这个孩子肩负的，就是他觉得肩负我们家族应该有这个责任，他在这两个追求之间摇摆。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光美，说说 不是，我刚才觉得你刚才讲那个社会责任感是真的很重要。人家说三代为官才学会吃穿，对我来讲，这两位这个所谓的高人的对谈呢，不要讲三代，我觉得他们连第一代 都还达不到。 那你刚才讲到这个文革的，就是说，哎，经过文革是应该没有贵族，没有上流社会，这个我要回应你一下，因为其实这个周公子自己有提到了这么一点点，就是说他们好像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出去了，然后你看财富重组、家族重组，之后又回来，对，躲过一劫，所以他们可能是累积了好几代的。然后我们这个叶琴小姐就开始穷追猛打，那为什么你现在在国外受教育，为什么你会用简体字呢？她说废话，我在内地的网上我当然用简体字。她说不可能，我相信你是连那种港台的那种繁体字你都是不会使用的，就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必须讲，就是这个周公子他一直以自己不用工作自豪。我真的不晓得内地所谓的这个上流社会跟这个贵族是怎么生活的。在台湾有很多的所谓的首富，台湾的首富他们现在到第二代或将近要进入第三代，但是我看到他们，我没吃过猪肉，但是起码我看着猪是怎么走路的，就是说这些有钱人，这些上流社会，这些贵族的人，他们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国王的小孩都要当兵，这些有钱人家族的小孩子从小啊就把你丢得远远的，不给你钱，就让你去自生自灭。 对， 这个才是，这个才你才能够锻炼出。 其实这个真假是另一回事，它反映当前中国两种。